IB HK。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删咪。 你现在听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l。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宁静 Prison Break， 宏观经济，战争后事，阴谋揭秘，主持鬼太座 Tony， 逢星期日晚上10点到11点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同你见局拆局。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欢迎来到10月24号晚星期六的晚上，直播室有我主持子杰和专门研究灵异的猛人 Peter 高高 Sir。 你好， 今天请为我的好朋友、Ivy 孙嘉怡，之前呢都有看过世界杯的话呢都有见过，应该见过他的了，都拍过很多套电影啦，是吧 Ivy？ 例如《喜爱夜蒲》那些啦，系咯，高 Sir 你阿正啦，去咗成个礼拜旅行 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坐喺度啊，我都神魂颠倒啊！俾个靓女咁靓嘅坐喺度喺隔篱啊， 流晒鼻血啦！ 我流鼻血不得已啊，嗰个脑啊，嗰个灵魂而家都飞咗上天啊！吓， 系真系几靓女嘅， 系啦， 系咯。咁你点啊？去咗成个礼拜旅行，有咩功课交俾我哋大家啊？ 有啦。咁如果我哋讲下，我哋究竟，我哋去旅行。 是 会不会撞到灵异的东西呢？咁我哋而家就先交一单，第一单先， 系 讲鬼嘅东西俾你睇下先。 期待咗成个礼拜 啦。谂下旧年咧，我就走去呢、這个云顶嗰度啊，咁啊去马来西亚玩啦。其实咧，我就系唔想就去赌钱嘅。咁我唔想赌钱，咁我凭乜嘢嘢？因为我啲损友太过多啦。咁我唯有着短裤、拖鞋，跟住着件 T 恤，咁我就。去马来西亚啦，就去咗呢、這个吉隆坡。咁、我朋友接咗我之后，喂，佢话高 Sir 走去云顶玩啊，去住好唔好啊？我话唔好啦，我特登你睇下我短裤拖鞋，我都唔想，我都唔打算赌钱啦。佢话切怕咩啫？你有冇睡衣啊？带嚟，我而家有啦，睡衣，睡衣长定短啊？我梗系长，梗系长裤啦，咁样得啦。咁我哋一齐上去上面云顶宵夜啦。咁啊，车咗我，车咗我上去之后咧。吃完嘢就叫我换咗套睡衣啦，咁我就去赌钱咯。咁我赌， 咁大佬啊，我真系唔入得噶嘛，系咪？佢车尾箱我对波鞋，我咪着咗佢对波鞋，换咗对睡衣啦。门口嗰啲咁嘅护卫咧，就拦住唔俾我入啦。咁唔俾我入都冇问题啦， 系 啦， 电视机 冇 错 啦，系啦， 睡衣嚟 嘅，系啊，咁我就卒之，我话边咧呢套系法国最新嘅时装，我而家冇嘢多，我钱多，打个结俾佢睇，有200,000个马币喺度，嗰个护卫即刻嗱嗱声 ，sorry sir， 咪放入去啦，好啦，咁我赢咗钱出嚟咧，我就为咗要纪念呢样嘢，就喺出门门口咧，我就影翻幅相。俾自己留下念啦，咁第一幅影就喺咗酒店門口，我着睡衣嗰幅相。第二幅相就我哋有朋友車，我想喺個車側邊影。一亦睇咗之後大鑊啦，我就見到個車裏面有幾個靈體喺度。咁當時咧係冇藍色嘅光，乜嘢都冇嘅。咁我都驚驚地喎，喂，究竟係點噶？跟住我再影第二張啦，係唔見曬啦。跟住我揸喺架車嗰度，因為我自己有感應噶嘛。我就同喺架車講：，喂，你哋而家入喺坐我架車，你究竟係想點？嗱，搭奉順風車係冇問題，我一定載你。但你唔好害我，唔好搞我喎。咁我就感覺到係佢哋嗰啲係善意嘅。咁我得啦，唔好講咁多啦。我載埋你落去。咁你落到下底咧，我會停一停架車喺山腳。咁你就出，我會落車咧就食支煙。食支煙嘅時候你好走啦嚇。咁大家傾好咗數之後 ，OK 咯。咁上落嘅咧，就嗰啲毛管洞啊，嗰啲咁嘅背脊有背好似有寒流嘅咧，就冇啦，冇乜啦。咁我就見到佢哋乖乖地即係坐喺度啦，感覺到佢咁啊，大家喺度落咯。咁我都唔夠膽話俾個司機聽，因為我驚佢一知道佢驚啊，我自己就 OK 咯。咁樣就好啦。咁就卒之落到去之後咧，我都係俾佢哋走，咁啊冇嘢啦。好啦，咁呢單嘢完咗之後咧，咁我就第二日。過幾日咧，我落怡寶咯喎，怡寶嗰單嘢仲堅啊，就唔係撞鬼啦，就講神啦。 係， 咁你就睇下嗰幅相。係，嗱，而家你就見到咧，我同一時間一齊拍嘅，咁我就拍咗嗰張相咧，就見到一條龍喺度嘅， 嚇，好似後邊白色嗰條係嘛？ 係啊，嗰條龍。咁我一睇嗰度咧，拍咗之後我一睇咧，我話：咦，有條龍落嚟玩喎咁樣。跟住 係 啦，係啊，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叫。同我拍噶，喂，同我再拍多张啊，吓，咁啊再拍一张之后咧，嗰、那个镜头就冇咗条龙啦。 哇，呢啲系咪所谓嘅神嘅显灵咧？ 我相信系嗰我就问咗有啲有灵异啲人啦，睇咗幅相之后咧，佢话嗰条小龙咧落嚟山脚玩，啱啱就俾我影咗上去。个、哦、到佢发觉到我影咗之后咧，我再揸相机影嘅时候咧，就佢就走咗啦。 哦，你都几好彩喎，高 Sir。 系啊，咁其实一样嘢，灵异嘅嘢。咁多嘅嘢，咁唔知阿 Ivy 你又出台啊，又有啲乜嘢嘢嚇嘅靈異嘅嘢咧？ 有啊，都係喺暑假嗰陣時，我去咗做嘢啦。咁就嗰度公司就安排咗一個住嘅地方。咁我開頭都冇留意嘅，但系一入到去咧，就發現咦唔對路喎、啊，就發現咦點解有幾個？你正常一入到去住嘅地方会开衣柜啦，会敲门先啦，之后开衣柜，点知衣柜里面有个小朋友，之后我即刻闩翻衣柜，灯睇唔到。 哦，你本身有阴阳眼嘅？ 感觉到冇阴阳眼，但系感觉到 系， 咁就即刻闩翻个衣柜啦，当睇唔到。之后因为我哋几个人一齐住嘛，咁我就感觉到我瞓嗰张床。就有啲嘢嘅，咁我就唔想佢哋有事，咁就我就主意就话啊，我瞓咗张床啦，冇嘢噶，你哋瞓其他啦。之后我瞓咗嗰张床，我瞓咗大约几日之后，我就开始病啦。 啊，点解病嘅？ 因为你见到嗰啲嘢咧，但系你系一系就时运低咯，一系你就系、是、即系你真系有啲阴阳眼咯。 系， 咁你受唔住就会病噶啦。 系啊，我就开始病啦。咁之后。病就冇乜嘢啦。过咗一阵，我有另外一个 friend 就俾咗道符，佢就话喺附近帮我求嘅、之后佢哋都见到我，其他嗰啲朋友都见到我啊，呢排都咳得好犀利。咁佢俾咗道符俾我，我即刻瞓到脚脚声。佢话未见过我嚟到，未见过我系瞓得咁冧咁舒服。 即系嗰个灵体就唔够胆搞佢啦。 系啦，唔够胆啦，即刻瞓得劲舒服，同埋啲空气啊即刻好清新。 嗰间酒店你住咗几多晚啊？ 嗰度住咗都有成几个礼拜。 住几个礼拜，咁你就即系都系嗰几个礼拜都会夹住嗰条符喺度噶咯噃。 我 是很后尾的朋友才给到付给我，所以 我开头我几个礼拜都是跟他一起瞓。 其实呢啲艺人呢出去做节目呢去到啲酒店是冇得避免的。 当 你 是 见 到 是根本就有喺度，不过呢样嘢呢我奉劝你呢第日呢攞定啲糖龙饼啦，等你个抬头就话俾啲灵体听有冇都好啦。咁就话哎唔好意思啊，我又 住几耐啊，如果你哋有啲咩需要嘅，有饼个糖就自己食，食完就唔好我都玩喎，出咗出面隔离房玩啦。咁佢哋会听你讲㗎。 但隔离房都有喎、啊。 咁佢哋就聚埋出去，因為佢食咗你啲餅同糖咧，就甜咗啦，又有咩啦？佢就通常就唔會搞你嘅。如果佢搞你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令到你嗰啲嘅手機啊要插電噶嘛，相機嗰啲佢冚唪唥令到你插唔到電嘅。咁你就成日以為啲掣係鬆啊咁樣，其實唔係。你俾咗糖同餅佢之後咧，你啲就插得好順噶啦。 阿高 Sir 啊，講起啱啱你話雲頂啦，咁我之前都聽過酒店入邊嗰啲即係咩靈異鬼故嗰啲嘢。就話說咧，點解雲頂咧咁多人，即係好多人自殺死噶嘛？咁咧就佢就喺山上邊，即係個酒店喺山上邊啦，賭場喺山上邊啦，就焗住啲人喺入邊賭啊！即係可能酒店嗰啲即係間房入邊有啲鬼啦，令到你瞓唔到，就落下邊賭錢啊！咁令到你輸乾曬，咁咧有好多即係輸，可能即係輸曬啲錢啦，即係唔知點面對人啦，咁就喺間房入邊吊頸自殺噶，咁樣就成為咁樣好猛鬼嘅酒店喎，有冇聽過 啊？嗱，我話俾你聽，自殺咧，佢哋通常咧以前就跳樓嘅，咁而家嗰啲窗咧鎖住曬噶啦，你唔好係俾你食煙都咧，係得個三四寸嘅啫，開到你貼唔到個人嘅。咁上裏邊咧就冇冷氣嘅，係得條吊線啦，發下發下嘅啫。咁嚟吊線，咁你如果你係吊頸嘅，我就即係要死好多種方法啦。 啊， 吊頸都未必一定要咁樣吊法啦。咁但係你話猛鬼咧，嗱我話咧，其實我一年都去四五次呢個雲頂嘅。我 咁有冇聽聞過真係話嗰度賭場係養啲小朋友或者係鬼之類嘅嘢，令到騷擾啲客人冇覺好瞓而落去下面獲利咧？即係賭錢令到佢哋輸乾曬獲利，有冇聽過依樣嘢咧？ 我就聽過一樣嘢喺賭場，我見過。 係 佢啲乜死人小朋友咧，就喺度走嚟走去嘅。咁嚟我哋而家去到咧，如果真係賭錢唔順咧，攞啲糖龍餅就喺個台底，劈落台底嗰度嗱，小朋友啊，唔好搞住我啦嚇啊！保佑我贏幾鋪我就走噶啦，咁你俾啲糖餅佢咧，你就唔會話八輸九啊，七啊六輸七啊咁樣啊，俾人叉燒啊咁樣咯。咁就 Ivy 下次出去做嘢要學下嘢啦，因為 但係如果嗰啲靈體唔係小朋友嘅，大人都大人嚟嘅，都俾糖佢。 係因為佢食餅噶嘛，食餅，但糖咧就甜住佢把口。餅咧就即係俾佢嗰個俾佢食飽嘅啦。咁仲有點解要俾糖同餅咧？其實最主要一樣嘢，你尊重佢啊嘛。如果你尊重佢，嗱話俾你槍打唔會打笑面人嘅。你總你總之成日笑住，成日打疏離前疏離後，邊度有人會鬧你啫？冇啊。咁所以我哋咧就係叫尊重佢，俾糖餅佢。但我哋入到裏邊唔知道有冇嘅，有冇都等喺度啦。咁如果你嗰次咧打個衣櫃一見到佢咧，見到你可以話：哎 ，sorry， 唔好意思，啊， 我有刪之前我唔好意思，之後刪。 係啦，刪啦。咁你跟住，如果你係僆仔嘅，整支益力多啦，整啲糖啦，話真係話俾萬事萬靈啊！ 阿高 Sir 話啲小朋友好中意飲益力多啊， 係啊， 其實我都中意飲， 你都飲嚟飲啊， 係咯。 但我俾咗佢嗰啲嘢，我係咪唔可以最 嗱啱啦？你如果俾咗嗰啲嘢去供奉佢哋咧，你不能夠食啲糖同餅同埋益力多， 點咧？點咧？推開啲 得可以。但系咧，嗰啲糖餅唔知嗰啲人咧就可以食，唔知道就可以食。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做節目啊，嗱，你睇下，我哋咧，呢個零啊，猛鬼最前線裏邊咧，嗰個零食係指呢度嘅小朋友啊，你哋睇到啦嚇。我哋設置，如果我哋唔放咧，我哋嗰啲人收咧，即係我哋啲觀眾啊，收得會窒下窒下噶啲電波，因為全部佢哋啲古曼童又好啦，啲靈體都係電波嚟啫嘛。 有啊，头先我入嚟都有。 咁你见你喺咗边度见到啊？ 讲得个可？ 讲得，梗系讲得啦，唔怕噶。有怕都系台长怕啫嘛，唔系我哋怕。 头先入嚟电梯口啦，嗰个电梯啦。上到嚟之后楼梯位啦，之后仲跟住我啦。之后入嚟之前会经过，一开头入经过两间 房， 系啊， 嗰度都有。之后吓到我，我就镇定啲，镇定啲，镇定啲。 但你都好勇敢喎、啊！啱啱入到嚟都保持镇定咯、啊，完全都唔感觉唔到你有咩异样。 梗系啦，我今日着到成个符咁样。 系、啊。 其实 Ivy， 我想问你一样嘢咧。嗱，你成日出埠啊，又去成日去四围去啊。咁、你有冇有啲乜嘢嘢可以保护到自己咧？嗱，讲嘅保护啊，唔系叫佢挑引人哋啊，系保护啫。 唔挑引人哋喎、 啊。唔系啊，挑引嗰啲灵体啊，嗱。有些人就話陀個佛啊嗰啲咁嘅嗰啲嘢咩啦？嗱，其實一樣嘢咧，除咗你之外咧，我哋出邊嘅觀眾咧或者聽眾咧，佢哋可以打8192-4481 8192-4481個電話入嚟咧，就同我哋可以分享下你哋各位嘅大家嘅靈異嘅事件啦嚇。咁、好啦，而家就再講翻轉頭啦，即係你冇陀佛牌嘅有冇符啊？ 冇。 第日打算求唔求翻個咧？ 我的朋友就建议我去到当地就即刻去了他们的庙求返副符之后摆在银包那里。 这样。 那其实有没有用的呢？ 我相信那个用处不是很大。其实那些怪的身的呢，他要跟你吸啊，吸了你的心血他才有灵，有灵性的嘛。你要成日掛住喺度咯，咁啊吸咗。 高 Sir， 我想問一下，咁我之前去泰國咧，見到有本藍色聖經啊，咁咧就人哋話如果打開咗嘅話，你間房有嘢嘅喎，係咪真係噶？我就嗰陣時戳嚟戳去，間間都摸嚟，即係抽嚟睇下自己八卦啦，咁都冇開到嘅喎。 其實你認為咧？ 我認為 講到好似驅魔人嗰啲咁，一打開出個飄出嚟。 其實根本上邊，我覺得係冇用嘅，打一本聖經。你如果帶一本聖經得嘅，咁我哋去到邊度，我就帶埋嗰本聖經，一打開佢就咧，喂，指唔到嘅，要有人背同念同埋嗰個能力，即係你背得讀嘅啫。 哦，唔係啊，個意思就話，如果你酒店房入邊嘅櫃桶本聖經打開咗嘅話，就等於入邊間房有嘢。 我唔同意呢樣嘢啦，因為點解？如果一本聖經打開咗，你又有咁大嘅法力嘅，我揾法科師傅啊，我就啲神父啊，或者係。啊！啲基督教嗰啲就唔使有佢哋去驅魔啦，打開本聖經得，我唔同意咁樣噶啦。啊，你哋係點啊？如果你見到我打開嗰本聖經，你敢唔敢入去住啊？ 因為我係感覺到嘅， 哦， 我係感覺到嘅，所以都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嚟住一晚嘅咋，點樣同佢講聲咯？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啊，呢啲。好似我哋成，我成日去中去去旅行嘅、去到度度都好啦，都有遇到好多呢啲嘅。 系啊，仲有咧，嗰阵时我住美房啊，我成日都感觉到有人敲墙嗰啲美房，我真系我以后都唔够胆住美房啊！真系，尤其是广州咧，嗰阵时我上去玩咧，即系我试过系唔知凌晨四五点咧，好似有人敲墙，但系都四五点冇理由作，冇可能有人作床装修噶嘛，搞到我成晚系瞓唔到噶。嗰啲美房嗰啲，即系我自此之后以后唔够胆住美房，系咪真系有呢样嘢噶？高 Sir， 美房啊，头尾。 嗱，喺美房咧，因為佢哋住咧就由 lift 口嗰度咧就分房嘅，就有 lift 口，咁啊而家啲客人哋就 lift 口啦，跟住就再褪到最後尾個房，就係即係後樓梯嗰邊噶啦，嗰邊咧就根本最入住率咧係最少嘅。好啦，入住率少嘅時候咧，咁嗰啲陰氣咪大咯，陽氣少啊嘛。咁嗰時候咧，嗰啲咁嘅靈體咪中意聚集喺美房咯，所以叫你哋唔好住美房。 哦，真係有根據嘅。 係，即係我哋以科學嘅態度去睇呢樣嘢咯。 咁啊係。 你驚唔驚啊？ 我住過美房，亦都舐過嘢。 你講嚟聽下喂， 你點舐嘢啊你？ 咁就嗰個地區就係大家都或者會成日去嘅澳門啦。係。咁嗰陣時我仲係中學生嘅時期，咁我就同一個同學，因為跟住學校啲交流團，咁就同個同學一齊住，成班同學去住。嗰一層嘅酒店房，咁咁啱就派咗去美房。之後咁我哋已經好乖啦，敲門入到去，唔好意思啊，我哋嚟住一晚嘅啫。之後將啲鞋亂咁掉啦，係咪要將啲鞋亂咁掉，唔好放得咁整齊？我記得有睇過。之後入到去好啦，我哋擺好啲嘢，因為佢其實佢間房唔係正正方方嘅，佢係咧橢圓形嘅，咁好似扇形咁樣嘅。之後個廁所係全部黑色雲石。之后我就已经觉得，入到嚟已经觉得，有啲奇怪喎。之后放低啲嘢，唔理啦，好攰啊，冲凉啦。咁我就同我同学讲，我今日唔闩门冲凉啦。咁我就洗头，一路洗头，弯低身洗噶嘛。咁就 點解後面有人夾住嗰種感覺嘅，人望住嗰種感覺嘅。之後我就攞，我仲嗰陣時我仲好大膽攞個花灑嘅倒後鏡，即係當倒後鏡咁樣望啦，又冇嘢喎。咁我就知道，唉，我知乜嘢嚟。之後就靜細細聲講，唔好意思，我洗埋個頭，我好攰啊，我唔想玩啦，俾我洗完個頭瞓覺啦。我咁樣同佢講，之後佢就唔見咗啦。之後我就洗頭沖涼出到嚟，之後到我個同學啦，咁我就出喺個廳喺間房度等佢啦。之後我冇同佢講啲咩，到瞓覺啦。因為我驚佢驚，所以我乜都冇同佢講。之後瞓覺我就 feel 到我嗰邊嘅床腳係凹咗落去嘅。 凹咗落去就即系有人踩，即系有个踩咗落去咁样咯。 系啦，系凹咗落去，因为我开住咗个电视。 哦， 系。 咁之后，之后电视之后无啦啦熄咗，开翻，熄咗，开翻，教大声少少，之后就揿细声少少，佢又教翻大声。之后好啦，唔理啦，我就瞓觉。到第二朝，我同我同学落楼下，因为我哋住一晚噶嘛，之后翻香港，之后就食早餐，我就同佢讲啊，琴晚其实我冲凉遇到啲乜嘢，之后佢就话，其实你冲凉冲到临尾嗰阵时，我咪坐喺度出边听到睇电视嘅，佢咁同翻我讲，有嘢揿住我膊头，我起唔到身，之后我就喺度谂系咪我嗌咗佢出嚟，之后佢话因为佢又惊我惊，所以冇讲，我话我又系惊你惊，所以冇讲。 其实我话俾你听啊。我試過一樣嘅啫，真係親歷其境喺泰國。我話俾你聽，係熄咗又著咗嘅。我谷鬼嘅走喺後邊掹咗個電掣，掹咗個電掣，佢咪熄咗嘅。我發呢張牆，佢又開翻。跟住我乜都唔會理佢啦。咁嗱， 有冇啲住酒店嘅驅鬼小貼士話俾教我哋啲聽眾學啊？入到即係某間酒店，如果感覺到有啲即係唔舒服嘅嘢，即係除咗敲門入到去之後，即係唔舒服，咁我有咩動作可以做啊？ 嗱，我話俾你聽啊，其實你做乜嘢，你又唔係法科師傅，又冇啲嗰啲咁嘅奇形怪狀嘅嘢啦嚇。我最好都係用糖餅得噶啦，因為即係我哋叫賄賂佢咯，賄賂佢同埋尊重佢。咁佢記得，咦？你入嚟，你入到嚟我呢度，你又有買嘢，有手信喎，咁佢點會搞你咧？係咪？如果你話你又帶埋啲經書，又話帶埋好多嗰啲咁嘅法科嘢啊，防住咁你真係挑戰，你真係知道我喺度咧，你咪挑戰我先，挑戰睇下你嗰啲嘢堅定，我啲嘢堅啦，係咪？ 仲有啊，嗰次咧，我去沙巴旅行嘅，我不過我諗都要然後去一陣休息後先講嘅，咁咧就講少少先啦，就係嗰次我去沙巴旅行啦，就瞓覺嗰陣時啊，就聽到出邊咧唔知有狗吠聲，我就衰多口啊，哇點解咁鬼嘈啊咁樣，即係心裏邊講，因為我聽過人哋講嗰啲叫視降頭，你唔好即係如果有咩青蛙聲啊，有咩狗聲，有咩聲啊，你唔好理，乜都唔好理，你唔好出聲，咁咧我就係心裏邊。讲话咁鬼嘈啊！第二朝都开始濑嘢，咁一阵系咯，留翻一阵我哋休息阵先翻嚟讲咯。 好啊，咁嗱头先咧，我哋而家睇留言板嗰度咧，有我哋嘅观众咧问我咧，佢话信唔信世界上面有冇僵尸？我亦都话俾你听，世界我相信世界上有僵尸，我相信，但系我未见过吓，但系我相信系有嘅，因为呢啲。系传落嚟唔系作噶嘛？第二样咧，佢话扶基嗰啲咧系咪道教嘅？咁扶基咧就一定系道教噶啦，因为系用有个基童咧扶住嗰啲竹喺个沙盘去写嘢，呢啲就系道教嘅。咁如果你哋去扶基嘅，准唔准中唔中咧？我相信都几中噶，因为点解咧？佢冚唪唥都系七言诗嚟嘅，你去作啊！我想你哋都作唔到，仲有佢寫啲字咧係鬼畫符咁嘅，你唔係嗰啲人咧，你根本就睇唔到嘅。 真係有僵尸樣嘢嘅。 咁我話俾你聽啊，我相信有僵尸。 係咪以前好似我聽聞以前你啲僵即係嗰啲死咗嘅屍體咧，如果你當你喺深圳啦，即係譬如啊，如果要翻老家嘅四川嘅嗰陣時冇咁先進，冇話飛機啊，冇話火車噶嘛。咁咧就唔知俾啲乜嘢去食啊，然後就攞個啷啷念啲符，就翻自己嘅家鄉落葬咯。 其實嗰啲係雲南嗰啲嘅咧，嗰啲唔緊要啦，嗰啲樣都有嘅啦，咁所以咧，我哋係中國人就叫都有殭屍，咁去西方都有嘅。好啦，嗱，呢個節目嘅時間咧就要停一停先，因為我哋要休息一下嘅，係咪？咁陣間咧，我哋仲有另一位嘅嘉賓鬼太座啦。

沿住嗰啲石咁爬上去嘅，咁咧就一上到學，即係一只腳已經覺得好似有啲針痛咁樣噶，即係踩到嚿石咁有啲針痛，原來我慘得豪學啊！慘得豪學咧，淨我啲血咧流到成個血路咁樣，好長好長啊！即係依個第一啦，第一係黑仔啦，第二咧就我開始就佢哋話你我去沙巴係為咗潛水啊，咁咧就話你只腳即係團友講咧話，如果你咁樣就聽日我哋取消呢個行程啊，你取消呢個行程話我啊，咁唉真係好唔開心啊！咁咧就就即刻叫咗我去急症室啦，急症室嗰個聯針啊，哇幾古怪啊！我去到急症室聯針嗰時大停電喎。跟住之後咧就大停電啦，跟住之後都一接二連三又開始嚟啦，跟住連針啦，即係搞咗好耐咁樣連針，跟住之後去第三日去唔知嗰叫雙天係嘛？雙天有個大排檔，好似叫雙天好出名，食嗰啲叫做咩咩蟹嗰啲咧 胡椒蟹 啊、哦、胡椒蟹嗰啲咧，雙天大停電喎、哦，哇唔知道你哋。即係會有啲蛙言，即係 你去到邊度邊度停電㗎嘛？ 係咯，好誇張！我唔知依啲係咪我自己黑仔啊，定係中咗所謂嘅視鋼頭咧，高 Sir？ 我話俾你聽啊，我覺得一樣嘢咧，啲鋼頭會唔會咁堅啊？去到醫院就停電，去到嗰個 咁你都好誇張喎！ 係啊，真係誇張！阿鬼頭座，你係點睇啊？ 唔係我所認識嘅鋼頭咧，通常都會比較有啲点讲咧？佢有啲物理性同埋有啲化学性啊，即系佢本身佢有啲嘢会同你接触得到，佢先至可以会即系落到钢头落你个身上。 即系咪我磁场咧？即系同佢叫做感应到佢个磁场，所以我先咁黑仔啊！我想问啊。 我又唔會，我覺得係你嗰派黑仔啫。 係有啲黑仔。 唔係我離開咗沙巴之後冇事嘅喎，我係一踏入沙巴第一下已經黑咗，黑到走一日嘅啦已經係。 Ivy 你又點睇啊？ 我覺得未必係關鋼頭，我覺得或者佢已經喺機場，因為其實機場都好多啊。 係係，機場有啲咩多啊？ 其實機場都有好多依靈體會，你去旅行啊，跟住你去玩先，佢哋會係咁樣嘅。 啱、佢覺得啱，有嘅。 哦， 係啊。 跟住就搞 跟埋你上旅游车啦， 系啊，系咯，咁我又想听一下，即系系咪沙巴真系有咁多钢头咧？因为我听闻话有啲人即系乱咁讲咁样话，喂沙巴你小心啲讲嘢啊！沙巴好多钢头啊，飞头钢又话成。 其实我话俾人落钢头有个对象噶嘛，唔系话你话好似。 唔会无差别咁， 冇差别都打风啊！喂，吹到边度边个中啊？我相信唔会噶啦。 咁有啲话咩咩，即系难听啲讲叫鸡啦。咁又话应承咗人哋，我去一生一世啦。之后又冇翻去，跟住之后咧，人哋落去降头，要到去长穿肚腩嗰啲咯。有冇听过呢啲啊？我即系。以我印象中有一位藝人就好似中咗招嘅， 呢啲就聽好多啦。我親眼見我就未見過嘅，係啦。同埋即係如果你講真，其實鋼頭我係相信有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佢係用緊一啲嘅藥物啦，甚至乎一啲毒性嘅嘢咧，去令你即係個身體出事啊，即係去控制 食咗佢啲嘢嘅， 食咗佢啲嘢 要去解藥嘅， 係啦，即係等於係落毒咁上下，我自己覺得。只不過佢就會加多啲古靈精怪嘢啦，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啲我見過一啲資料都講過，譬如話佢落毒嘅，佢要係佢揾五種唔同嘅一啲嘅毒性嘅一啲嘅動物咧，混咗喺個鈎入邊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 有 咁佢就係啦，咁佢就會混佢一段時間，咁然之後就睇下嗰五種動物，譬如可能有毒蜘蛛啊、毒鹽蛇啊、毒蛇啊，或者係 一定有蜈蚣， 係啦，蜈蚣啊，係啦，同埋琴佢啊嗰啲咁樣。咁佢就睇下邊一種生物咧最嬲尾可以留得低嘅，咁嗰種就叫做最毒嘅動物。咁然之後咧，佢就會攞嚟磨粉啦，然之後去做一個嘅。一個毒癮啦，咁叫做係啦，係啦，咁就會落去嗰啲即係受害者嘅身上面，令佢中咗呢個嘅鋼頭咁樣嘅，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哋都一定會用一啲嘅即係唔係話想象中即係全部係法術嗰種咯，其實佢有一啲嘅科學解釋嘅嘢咧係加落去咯。 因為雲南好似聽聞雲南嗰邊咧有啲羊奶咧就俾人哋飲嘅話都中咗蛊毒嘅喎。 羊奶就唔会中蛊毒，除非系嗰个人落你喺羊奶里边加啲 嘢落去，系啦，咁就会系啦，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咯。系啊 ，Ivy， 你又信唔信有光头噶？ 其实我系信嘅，因为我亲戚啦系印尼华侨嚟嘅。 哦， 咁之后佢嘅妈咪咧系真系印尼人嚟嘅。佢嗰时就问我，因为佢好锡我，就问我想唔想学，我就话。 唔使啦，呢样嘢唔使，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学咗或者对自己唔系几好嘅，你冇非必要你唔使要学啊。 嗯， 系啦，所以我相信系有嘅，我知道系有嘅。 嗯， 但如果你咧话咧，即系一样嘢有好有坏啦，睇你个人个心地点用啦。如果你嗰啲降头用喺善良嗰度，你可以救到人；如果你用喺邪门嗰度，你一定害人啦。 点样帮人啊？ 咁你你降头，如果你系识嘅，咁你即感觉到边个朋友中咗降嘅，你有感觉噶嘛？感觉嘅时候，你自己啲功力唔得嘅，介绍去揾啲得嘅师傅咯，咁咪帮到人咯。 咁系 啊，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咧，头先你讲降头， 系 喺咗五指山，我有个朋友， 嗯， 喺五指山喺边度咧？海南岛，咁佢咧佢上边咧就好多嗰啲咁嘅嗰啲外族啊，唔知瑶彝族定系咩啦，咁佢就上去沟女，就咪叫鸡，嗰啲系冲凉揼骨， 嗯、 就氹咗嗰个女仔啦。咁、嗯、啊去咗海南岛一个月，咁啊住话我会一定会翻嚟娶你嘅，同你结婚嘅。咁、那、嗰个女仔就话俾佢听，你话一个月就一个月，嗱我俾够45日你，如果你唔翻嚟嘅，你会病到你七彩九彩。如果你超过60日唔翻嚟嘅，你必死无疑。咁、 嗯、 佢当日咧，嗰、嗯那个女仔除裤嗰阵时咧，除裙嗰阵时啊，咪嗰阵时话得佢好清楚。而、 嗯、 家你要我乜嘢我都俾你，但系你必须翻嚟要娶我。咁、嗯、你知啦，男人嘅阵时吓、啊， 情到浓时乜都讲。 系啊，欲念一盖过佢自己嗰个意念，乜嘢都话得啦。好啦、 嗯、 ，OK， 翻咗嚟香港。佢根本上忘記咗呢件事，跟住又有第二條女噶啦。好啦，真係45日，佢塊面出曬水痘，周身出水痘，跟住發高燒，佢都唔識死啊。到最後呢個50日啦，跟住佢先至講起，嗰啲人要叫佢翻去咯。如果唔係你死得嘅，咁佢話佢嗰時點樣搭飛機點啊？我話你即刻打電話俾你嗰個女朋友，話俾佢聽。我而家咧，因為公司啊或者屋企嘅嘢，而家搞掂啦，我即刻咩啦？你可唔可以等我啊？嗰個身體好啲，我即刻搭飛機嚟。我可以話俾你，講都冇咁靚啊！上晝講，下晝退曬燒，啲嘢就縮翻啲，就仲有啲拉嘅。嗱嗱聲搭飛機去啊！去我揾咗佢，咁啊就要同佢結嗰、那個女仔一定要同佢結婚。你唔結婚，佢又佢哋一定唔放過你噶。跟住佢話俾100,000蚊佢。港紙啊，嗰陣時，嗰陣時十幾年前啦，佢話唔要，我係要你個人。 咁阿高 Sir 以前做過差，即係當過差啦，有冇即係接觸過，即係有啲命案係關降頭有關噶？ 嗱，我話俾你聽，有好多嘢叫死因不明嗰啲咯，嗰啲咪嗰啲咪同降頭有關啦。嗱，例如一樣嘢，心臟病發，其實有好多心臟病發，同埋一個黐線嘅。突然之間，好人特好人好正，點會黐咗線咧？嗰啲咪同嗰啲降頭啊，或者俾人落咗蠱毒嗰啲有關啦、啊。咁佢有啲嘢做咗啲衰事、壞事，佢唔講俾人聽，所以我哋叫因果啊嘛。你今日你受嘅嘢，冇人會無啦啦落你降頭，佢打佢自己都要受翻噶嘛。Ivy， 你點睇啊？你啊？ 其實我好信因果依樣嘢，因為我小學係讀佛教學校嘅，咁就睇學校嗰陣時咧都有遇過一啲嘢嘅，咁就遲啲先講。 咁啊，阿鬼太座， 其實好巧啊！我啱啱早幾日喺某個電台先至啱講完因果報應呢一個題目， 咁多人 係啊，唔係絕對會嘅，因為本身我都信佛教嘅，咁其實佛家係好強調因果報應呢樣嘢添。咁但係其實所謂嘅因果就唔係話我哋表面睇到嘅因果咁簡單咯，因為有好多嘢其實唔係呢一世。你積落嚟嘅業力嚟嘅，其實可能好多生生世世你積咗，你同佢有個咁嘅關係，即係正如頭先阿高 Sir 講嗰個故仔咁樣，即係嗰個女仔同嗰個男仔，我相信唔係淨係今世噶啦，可能佢之前已經有好多世嘅業力牽引咗佢，一定要嗰個男人留喺佢身邊咁樣。 佢旅行啫嘛，大家一齊旅行。 係啦，點解你會揀到佢咧？係咪先咁多個女仔唔揀，係會揀到佢咧？ 即係緣分咯，啲係嘛？ 你可以咁講，有啲叫緣分啦， 好聽啲嘅緣分。 我哋叫、哦、我哋叫業力啦，係啦，係一個互相牽引嘅力量啦，係啦、哦，令你會走咗去佢嘅身邊咯。 其實嗰個女仔佢當日唔係做特骨妹嘅，佢係喺門口做知客嗰個啊， 俾人咁啱睇上 咗，係啊，就俾我個朋友睇中咗佢，睇中咗佢就溝佢。咁啊溝佢嗰時咧，梗係天花亂墜啦，講到自己喺香港啊，有車有樓又有屋嗰啲有錢嗰只啦，咁就可以養佢一生一世啦。 咁嗰個女仔係處女俾佢嘅，咁所以就同佢講得好清楚，你要我乜我都俾你，因為我中意你，但係你唔好去如黃鶴啊，你死得㗎啦。後屘真係卒之結咗婚，你而家冇嘢。 或者到而家都冇事嘅， 冇事。 哦，咁幾好啊，其實。 因為佢唔結婚，佢知道佢死死啊嘛。佢更加珍惜佢條命。 鬼太座，鬼太座，我想問你少少嘢啊，有冇話邊個國家嘅即係鋼頭啊、描述啊、古鋼係特別厲害啊？有冇聽聞過啊？ 其實我唔係好熟嘅，講真，即係對於鋼頭啊、古嗰啲，我又唔係話真係好有研究。係啦，咁但係即係我相信有佢存在喺度，亦都我見過曾經有啲人係中咗即係鋼頭，而佢嗰、那個身體個變化係好大咯，我見得到係。 哦，點樣變化？ 佢係原本係一個好乖嘅女仔嚟嘅，係啦，咁但係佢中咗之後嗰段時間，佢係會周圍去識男仔咯。咁我見過一個朋友係曾經咁樣出咗事嘅。咁後嚟佢都係揾一啲凌波車幫佢手啦，去解鋼咁樣咯。 啊，如果講起鋼頭咧，我係有嗰陣時都有個經歷，都唔知係咪算係俾嗰啲鋼頭吸引住。因為嗰陣時我就住響好似大角咀定唔記得咗邊度啊，經過深水埗嘅嗰啲橫街窄巷，咪有好多小姐企響度嘅。咁咧就咁我不嬲都唔會點理嗰啲，唔會點望。但係咧有一日咧。就望到一個黑鬼，唔知咩人嚟嘅，黑唔知泰國人定咩人，我完全唔知品妹定。 總之黑皮膚啦。 即係總之我越望越靚女喎，即係好想走埋去問佢喂你幾錢啊？我想同你上去咁樣喎、我控制自己，我唔去咁樣咯。 深水埗喎、 啊，係啊， 有孟加拉妹咩？嗰啲係孟加拉人㗎嘛？ 有我見到嗰啲唔知 非洲裔， 非洲裔 唔係㗎，喺重慶大廈㗎嘛。 係咪真係有一啲叫做吸引人員嘅鋼頭？嗰啲會係咯，有冇呢啲嘢啊？ 梗係有啦，係泰國嗰啲法科師傅咪有咯。查咗佢查咗之後咧，你見佢咧勾到都當貂蟬嘅。 有 Ivy 啊，有冇聽聞過娛樂圈咧有冇啲人係查呢啲嘢，或者係落自己鋼頭，令到自己受吸引啲啊？ 我聽過佢哋係有查過類似係香水嘅物體咯，即係噴有隻香水，但好似話唔知泰國求翻嚟要噴嘅，之後就會吸引 多啲異性緣， 係啦， 係咁。 之後佢就話有另外一隻香水係吸引埋同性緣， 啱啦， 有 啦，有同性緣。你因為有啲係佢哋自己係嗰啲咩 TB 啊嗰啲，佢哋中意，佢唔中意男人噶嘛，係咪？咁你吸曬啲男人翻嚟，咪斬搞。 其實我知道泰國嗰邊啦，即係有啲師傅係會特登用啲屍油啊，即係啲死屍嗰啲屍油咧，咁就去加落啲香水度咧，係令到佢可以有一種所謂叫吸引異性嗰個作用咯。咁所以可能你嗰次嘅 case 咧，你係可能聞到佢嗰啲味，即係加咗咗嘅香水味。 我唔係聞啊，我係離遠，我諗都好遠噶，即係即係冇五十尺都好遠。我離遠望，哇咁靚女，但係黑鬼嚟喎，我都唔知道自己即係發咗咩神經，係咁望，係咁望，即係好想過去同佢嗰晚温馨咁樣啦。但係我冇咯，始終冇咯，我控制到自己嘅。但係即係嗰下嘅。觸電啊，真係有嗰下觸電嘅感覺咯。嗰日係，我唔知係。 如果係咁遠距離都出事咧，就其中嘅可能性就係佢養咗鬼仔。 係， 啲鬼仔令你對佢咧產生興趣，即係令你不停咁望住佢。 係啦， 即係有呢個可能性咯。我只覺得，但係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嗰種香水啊、屍油嗰啲咧，就真係要比較近距離咧，先會發揮到個作用。 講起鬼仔咧，有冇聽聞過係全世界最猛鬼嗰啲酒店嗰啲有冇聽聞過啊？十大嗰啲咧，即係台北嗰啲咩君悦酒店啦，有冇聽過啊？ 上網有聽過啦， 上網聽過，就好似話有兩道符喺個大堂嘅 lobby 嗰度咧，鎮壓住日戰時期嗰啲刑場嗰啲鬼魂嘅喎。即係有咁佢有嗰啲咧叫做密宗嘅師傅啦，係寫咗兩道符落去嘅，咁鎮壓佢唔想令到嗰啲住客咧備受騷擾啊。咁阿高 Sir， 你有冇聽過呢單嘢啊？即係有嗰啲有冇用噶？嗰兩道真係嗰個符。 嗱，我同阿鬼太座再睇法一樣，即係我都係冇親身睇過嘅，因為我哋冇理由去到嗰度住，真係十大猛鬼酒店。 特登揾間最猛鬼去住。 上網就有睇過啦，但我唔相信一樣嘢，貼兩道符出嚟咧，你就可以用個作用。我唔係好相信，因為做咩都咧要科學。以用個科學嘅態度去睇啦。如果你淨係印度符出嚟， 咁就貼喺度咧，就可以開自辟邪自鬼。咁我啲法科師傅同人哋讀咁多，即係讀咁多嗰啲咁嘅，啊唔使做啦，係咪先？啱唔啱啊？ 同埋我即係真係見識嗰啲即係功力高嘅師傅咧，係符都唔使嘅，佢淨喺憑空佢可以畫一道符出嚟咧，已經有嗰個作用咯。其實嗰道嗰道符其實係唔需要有個實質嘅物件喺度， 冇錯。 其實我覺得 真正功力高 符係要嚟安慰。 系啦，其实俾你带住起身，等你有个安慰嘅作用咯，呢、這个会大啲。 而即系我见到啲师傅系肩抽嗰啲咧，佢系凌空嗰只手指， 系啊， 剑 指 咁样画咗就 O K 噶，系啦，就得噶啦。 嗰嗰啲就系咯， 嗰啲就 即系我见过嗰啲就 系 咁样。系 啦， 咁嗰啲如果嗱空宅嗰啲又系，如果师傅上到去画道符咁样就驱鬼啊？ 其实。我覺得唔係咁噶啦，你空宅如果咁樣樣嘅，仲有邊有空宅啫？個個位個師傅上去畫咁多豆腐。 我諗咁講啦，嗱呢個我有少少嘅經驗同埋睇法啦。其實所謂嘅空宅係咪任何人上到去都會有事咧？其實唔一定嘅， 唔 係唔一定嘅，真係係啦。因為我有個朋友就試過啦，咁就係佢咧以前喺深圳佢有間屋嘅，咁嗰間屋咧之前咧係曾經出過事嘅，咁佢個女咧，佢個女嗰陣時候大概係五歲到嘅，就好細個。咁佢永遠咧就喺屋企踩單車，踩嗰啲三輪單車咧。佢踩到去某個門口咧，佢就唔入去嘅。佢係好驚嘅，因為佢話成日見到我婆婆坐咗入邊。咁啊同我朋友講，咁啊話佢唔敢入去咁樣。咁結果我朋友就後屘請教另一個高人啦。咁、那個高人見到之後咧，就同佢講，其實嗰個係屋主嚟嘅，之前喺嗰度嘅。咁其實你趕唔走佢嘅，因為佢係一個我哋會叫地薄靈啊。即係佢其實佢綁住咗喺個地方裏邊，佢走唔到嘅。你亦都唔可能去驅趕佢，因為佢本身係屋主嚟噶嘛。只不過你而家嚟搬咗佢個地方，係啦。咁佢就教咗一個方法，咁其實可以都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嘅。咁原來就係話你可以將喺屋企度咧攞一把掃把，將佢調轉咗，擺喺其中你屋企四角入邊咧，其中一個角。咁係暫時都可以有一個作用，就係話咧令佢咧唔好夠去騷擾你咯，係啦。咁但係其實你都要盡快揾地方去搬咯。系啦，盡快要離開嗰個地方咯。咁但係其實係咪嗰個地方就一定會之後啲人搬入去又會有事咧？咁嗱，我聽翻我朋友講啦，佢搬走咗之後咧，就有幾個阿叉咧，即係印度人或者南亞裔人咧，就搬入去。咁但係就一路都相安無事，從來都冇見過嗰個婆婆。咁其實有陣時候我覺得就係會係睇你個 channel 啦，你個 channel 咁啱同佢 turn 到咧，你見到佢，但係唔等於其他人一定會見到佢，所以唔一定話空宅你搬入去就一定出事咧。呢個我就覺得唔一定嘅，真係。 嗯，因為外國人咧，佢哋嗰個 channel 啊，見鬼嘅 channel 係同我哋中國唔同嘅。咁所以佢哋係睇唔到啊啲神父牧師啊嗰啲入去又冇事嘅，但係我哋嗰啲入去越怕鬼嘅就越有事啊。 其實係啊，我覺得有一樣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就話咧，其實你越驚你越怕咧。其實你係越容易撞到嘅，真係㗎。佢專揀嗰啲驚佢嘅人咧，怕佢人咧去嚇嘅。點解佢要嚇你咧？因為其實當個人驚嗰陣時候咧，怕嗰陣時候咧，其實你會有一個能量係喺你個背脊個頸個位置咧釋放出嚟嘅。而嗰一個能量咧，其實係嗰啲靈體咧最中意吸收嘅能量嚟嘅。係啦，係令佢增加佢嗰個壽命啊，或者係佢嗰個能量。 個陰力啊， 個陰力 啊， 我叫佢個陰力 啊， 係啦，所以你越驚佢，佢就會越搞你咯。但調翻轉，譬如話你好惡咁樣，你去舉個例，可能你真係去到一間酒店房，你真係遇到佢搞你，你好惡咁鬧翻佢嘅話咧，其實佢會走嘅。反而調翻轉，佢會怕咗你嘅。我哋成日都話人怕鬼三分，鬼怕人其實七分。 係啊， 係啊，因為你個正能量你強過佢嘅話咧，其實佢怕咗你嘅。 咁有冇話係即好似聽聞我啲 friend 咧，特別係即係貪平住嗰啲平酒店嗰啲咧，咩泰國啊、韓國嗰啲咧，特別易揦嘢嘅喎，嗰啲酒店。有冇關聯？ 我就唔係因為鬼唔會因為你係 平定 鬼啊嘛，佢係嚟就嚟噶啦。咁啊，你又去嗰啲酒店，你又住嗰啲係咪五星定係幾多星㗎？你 其實我哋自己去旅行嘅話，都係諗住瞓啫嘛，都係出去行街，需要住啲平平地嘅酒店啊。 我都 係 啊，最緊要嗱，最緊要我住酒店係兩樣嘅啫，有冷氣，有熱水，咁就得㗎啦，我就係 啦。 你系咪咁啊？ 系啊，都系啊，一样嘅啫。咁 记住每一个因我走过来，踏上这个台，誓要最精彩，要让这星辰证明这一代。每个落力地吹谷的，这夜也来；每个默默地紧张的，通通都在。星空在，传奇也揭开，全场在。 让我过去过不去，漆黑中粉碎，最后谁为我轻许，不知怎算。